Thank you. Thank you.

有千重恨，你可记得我有万重仇。 Thank you. 不算长，浓的酒都胜过爹娘，当教我一字一句读报书，能给我引路指方向，能教我迎着风雨去战斗，忠于人民，忠于 身旁，回到你身旁。 你爸的身在远，生死的阎王殿，狗奴才称兄当门斩，牛头马面割断了人 苦瓜熟，好一次迷路的羔羊，好一次无多的孤舟。飞向高青天，今受问月婆，青天月婆你知否？藕断上有千根丝，我何如是中空心藕？有才还能抽心芽，我何如前往？ Thank you.